万水自由群山绕，人生相逢一笑。万事如轻舟，烦恼随风飘。疾风如雨势如刀，曲折不断劲草。只有天知晓，数平凡逍遥。岸边桃花在笑，百花深处去品笑。一生浮名一笑，恩怨喧嚣。相见不如相逢一笑，对月当歌纵横上云霄。成功失败也好，得失不重要。相见不如相逢一笑，但求欢乐在今朝。冷暖是非忘掉，红飞今宵。 人生颁奖礼，重要嘉宾。 心静音，没有迟疑。Heaven might be wrong， 就算有再大的风浪。Oh oh， I never mind。 我们微笑相遇，享受生命。

做你我的有生， 祝福你爸爸，祝福你妈妈， 祝福你我的朋友，我的冤家，愿你心大志大，家大业大，愿你穷都得中都得到中华的光，愿你终于幸福同在，愿你心中常住芳华。 前世那一年海的沙滩，浪花的缱绻，黑前世和你多日不见，弹指间海岸线，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，心中都有架钢琴，尘封在回忆，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，时间偶尔提起，钢琴偶尔哭泣，那些凌乱前世，现在我爱到昨天，成全你改变，黑前世原谅我的原谅，好想再谈一遍，手指却只听见

是在笑，笑有人天真的不得了，笑有人以为用痴情等待，幸福就会慢慢停靠。 城西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，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丈八尺玉碗九重花，古老的篱笆江鱼的远大，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传说往来燕山下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间吗，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台并坐几种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燕山下 是谁祸福欺山将几人下，你一水河畔早已是四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从爷爷那天学鸟身上的生发，和寂静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，远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生长战旗代替了竹木篱笆，是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天台烽烟四起诸侯齐奔天下，但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， 仙人间吗，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台并坐几种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燕山下 是谁祸福欺山将几人下，你一水河畔早已是四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五千年以后又从雁门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当你人看见中原满是风沙，披云剑指再现当年壮丽图画，走上古道和燕赵就是我的家，被燕走笔发现乡土是一座下，黄金带上清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故事要的神话，想下 是谁和夫妻是叫几人下，水河畔早已是四处繁华，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是谁和夫妻是将几人下，一里水河畔早已是四处繁华，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怀中的琵琶四处的喧哗，城西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， 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。